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咧係收聽同埋收睇今日禮拜嘅浩浩汤汤，我係節目主持人李伟才。咁今晚咧同我哋一齊吓傾呢個我哋嘅題目嘅咧，大家淨係睇個背景可能估唔到係乜㗎吓。咁一陣間先講，就係Jeffy 啦吓 ，Jeffy 好熟啦。咁樣咧，但係即係頭先 Jeffy 話好似個廢墟咁喎嚇，點解咧？因為我咧就係俾咗呢個編導咧，我話我哋今晚咧會講個題目就叫做。數字之謎啊，可能聽到有個之謎嗰個字啦、啊、所以就做得比較神秘啲啦嚇。咁、其實咧，即係講到數字，因為我哋日常嘅生活係絕對係離不開數字啦，係嘛？ 冇錯。 好啦，咁但係呢個數字嘅我哋認識幾多咧？嚇、啊，好有趣喎、啊！可能咧，即係我哋即使係讀數學嘅咧，都唔一定認識曬嘅，真係噶。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係真係讀到去博士級啊，或者博士後，梗係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如果你話係。讀到中學畢業咁啊，或者大學讀少少數嘅，其實都唔一定話識得，即係好深入。咁今日咧，我哋係用即係唔同嘅角度，亦都咧用一個我哋話逐步根據嗰個歷史發展，係嘛，即係數學嘅發展咧嚟去數本尋源，係睇人類對嗰個數學嘅認識嘅發展係點嘅。咁但係咧，我首先有一樣嘢咧，就作為一個引子咧，我就講翻一個即係真實嘅事故。就係、當年我係1980年就被天文台送去英國受訓咧，咁就但係一到聖誕咧，嗰間氣象訓練學院咧就成間咧就係完全係關門㗎啦。你知啲鬼佬好緊張啊！聖誕， 聖誕節 就係拋你走㗎啦，直情即係我哋本來住宿舍㗎，有宿舍住嘅，我哋喺度上堂上咗5個月啊嚇，即係有糧出㗎，幾發達啊嚇！嗰陣時係科學主任啊嘛，咁去學氣象學同埋天氣預報，咁但係趁呢個聖誕假。咁就佢話你如果真係要住呢都唔係唔得嘅，但係就可能即係食嘢又冇乜人嚟去供應嘅廚房，可能係啲最基本嘅三文治嗰啲啦。咁我哋梗係趁呢個機會就唔會住喺宿舍啦，咁咪就去旅行啦，咁去歐洲喇喎。咁去歐洲咁梗係要去瑞士上雪山啦。咁好啦，咁我記得當時同我嘅即係天文台一派咗我哋3個人嘅啊，即係我係其中一個，3個香港仔。咁另外一個呢，原來佢以前係讀數嘅。我好記得嗰次咧，我哋係坐緊火車上雪山。咁即係談天說地，乜都傾啦。佢突然間問咗我一個問題。最好笑就係話，而家隔咗35年咧，我同佢傾翻偈咧，佢完全唔記得咗啦。佢唔記得咗，係咁噶，但係我就銘記於心。佢話 ：Eddie， 你認為義呢樣嘢，係咪真實存在嘅咧？係咪存在嘅咧？咁佢就咁問我嘅嗰時。我嘩真係呢，當時我覺得你喺度講乜嘢呀，我完全都唔明你個問題喎。咁老實講嗰陣時呢，即係雖然我就即係啱啱係30咩未夠添喎，即係我係呢個係80年係咪25歲呀。咁我雖然當時係25歲呀，但係25歲呢好坦白講，即係其實自大成狂就冇藥醫。冇藥醫呢，其實當時就以為自己即係差唔多好多嘢都識㗎啦，冇乜嘢唔識嘅，因為嗰陣時25歲已經覺得。咁突然間俾個咁嘅新同事啱啱大家一齊加入天文台就去受訓，問咗個咁嘅問題，嘩即係覺得有少少即係冇可能喎，點解我即係唔明佢問咩嘅呢？咁冇辦法啦，硬著頭皮都要佢解啦，咁佢一解我就明啦。佢意思就話啦，比如 Jeffy 我就問你個問題。 好啊。 你話二。就是我哋譬如话系 两只手指啊， 两个手指系啦，我第一两个手指，或者系2蚊， 系 我哋广东人叫两啦，系即系二啦，系嘛？咁但系譬如两个苹果、两个橙、两只香蕉，或者两只羊、两只牛、两只马，咁算啦吓。火星有两个月亮咁啊吓，即系上个礼拜讲火星任务啊。好，咁但系个问题咧，我就会咁讲，我话其实呢啲头先我所讲嗰啲，其实都系例子嚟嘅。或者就系二。即係呢樣嘢嘅一個嘅英文叫做 manifestations， 即係一個顯現啊，即係一個顯現嚟嘅 manifestations。咁但係佢本身唔等於意本身，意 to 呢樣嘢，其實呢我哋可以咁講，呢個係一個抽象思維啦，其實係有個 to-ness 嘅，即係有意 呢個性質， 呢個性 嚇有二 呢個性質。 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原來我頭先講嗰啲兩個蘋果兩個橙咧，都只不過係呢個 two-ness 呢個二嘅本質嘅一啲嘅顯現嚟嘅啫嚇，即係 冇錯係。 咁但係二呢個本質咧，其實係唔依賴於呢啲咁樣嘅顯現而存在嘅。 即係咧，你冇譬如你冇兩隻手指啦，你冇兩個橙啦，冇兩隻蕉咧，其實都有二呢個性質喺度。 係啦，冇錯啦。咁當然你頭先講啊講得好好啊，但係我哋係推到極致喎。 係 推到極致就係話，即係話呢個世界就算冇曬任何事物，或者講得誇張啲，呢、這個宇宙空蕩蕩、空無一物嘅， 係 或者甚至再誇張啲、再激啲，就係話呢個宇宙根本唔存在嘅。但係呢個 two-ness 冇錯 係都存在㗎喎、哦、 都存在嘅 呢、這個永恆㗎喎、哦、係不變㗎喎、哦最先提出呢個觀點嘅呢、並非別人就係、是、古希臘嘅大哲學家柏拉圖 Plato 啦、即係蘇格拉底個學生啦 Plato 咁、Plato 呢其實佢呢種嘅哲學思維呢其實呢我哋叫做一個叫做理型論有時叫做即係理念 理念 觀念咁、就叫理型論一個即係型就係一個形態嘅型啦咁、有時呢如果簡單亦叫唯心論英文就 idealism 即係話呢呢、這個世界嘅本質呢即係當然啦即係後嚟啲人就將佢簡化咩精神先於物質啊因為物質先於精神啊咁樣即係就唯心論同唯物論啦但係其實呢佢呢個應該叫觀念論 觀念論 理型論或者叫本質論英文另一個字叫 essentialism 即係話呢其實呢個世界呢我哋睇嘅所有嘅嘢其實同佛家好好相似嘅有啲就係、是、色空嘅問題啦即係話其實宇宙嘅本質係空嘅但係我哋睇見咁多嘅呢係宇宙嘅相嚟嘅啫因為你可以話一種表象咁就叫色咁但係只要你兩個蘋果兩個橙呢其實呢個就叫做色咁但係佢同佛家個講法唔同呢就係話即係柏拉圖呢就係話佢背後唔係空嘅佢係有一樣嘢係好抽象嘅就係叫 two-ness 當然呢其實當然唔係淨係 two 啦 three 亦都有 three-ness four 亦都有 four-ness 即係話你四隻牛四隻羊咁樣呢確實就係四啦但係佢只不過係四呢個觀念嘅一個例子一個體例但是四呢個觀念本身呢就唔依賴於呢啲嘅體例嘅存在嘅。 嘩非常抽象。 你完全冇四隻羊四隻牛四個蘋果四隻手指乜都冇啦四都係存在㗎因為四呢個觀念係永恆㗎嘛。 嘩好得意。咁究竟呢個四即係一個數字嘅觀念 ?Sayness 啦。 其實係真係即係獨立於呢個世界即係可以咁講你冇呢個世界你都可以存在。 係啦冇呢個就是柏拉圖嘅觀點啦。你問我點知我哇柏拉圖咁叻我同柏拉圖差好遠啦。但柏拉圖係二千幾年啦嘛即係可能二千三百幾年啦。咁二千三百幾年嚟呢根本係爭論不休㗎。咁到今時今日呢其實啲數學家啦當然即係嗰啲二三流嘅數學家就唔會問呢啲問題嘅。永遠都是一流的數學家才會關心這些問題的啫。即二三流那些他說彩你都傻囉我計了條數就是囉是不是我證明到那個定理就是囉這樣。咁但是一流的數學家呢其實他想的東西就什麼都想㗎嘛即是去到這些哲學的高度啊咁樣。咁原來都是分兩派的。即是現在即是大致上其實可以三派四派五派都得嘅。但是大致上就是同意柏拉圖抑或是不同意柏拉圖就是這兩派啦。好啦那麼 Jeffy 我問你啦。 好啊。 你就好喜愛數學㗎。 啊 是啊。那你屬於哪派 咁我都係屬於呢柏拉圖 係呀係呀真係原來佢咁有吸引力㗎咁有魅力㗎係呀 係呀即係呢即係可能呢個係少少偏好嚟嘅因為呢我相信呢如果你鍾意數學嘅人啦咁你鍾意數字呢咁你梗係覺得啊呢一樣嘢係好特別嘅你覺得呢啲數字呢係一種神聖嘅地位啦或者係就算你覺得唔好啲神即係神秘嘅事物都好你都會覺得佢係一啲好可以獨立存在就唔係一啲依附任何嘢嘅觀念嚟。 哇犀利喎即係一種超然嘅。 係啦超然啦冇錯。 甚至係永恆嘅。 係啦冇錯。 哇呢種超然性同永恆性呢 係啦。 哇就係數學先獨有嘅。 係啦係啦。 差唔多咁樣。 即係佢好似數字就係另外一個世界裡面就存在喺另外一個世界裡面嘅元素嚟嘅。 即係好有趣喎。 冇錯。 因為其實數字呢好多時係即係我哋話喂 你做人要實際至得㗎，你睇下啲數字啦。咁即係所以呢比較感覺就係話，喂，我哋正如我上個禮拜我都講火星任務係咪 ?Matt Damon 臨到尾都話教我哋 do the math, 即係話任何嘢呢唔該你計計數先，唔好亂咁噏順口黐黃咁樣。咁所以呢你一方面你覺得數字呢係即係表現一個人係好實際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好空泛談放反而談嘅。咁但原來數字有實際嘅一面，但原來確實呢亦都有非常之抽象嘅一面， 吓、 就係頭先講嘅，究竟 two 係咪永恆地存在呢 ？Two-ness 啊，應該話嚇，係咪永恆地存在呢？咁、好啦，咁不過呢個咧，我都係作為一個引子啫嚇、當然，其實呢個引子咧，大家都會記住， 非常有思考性， 思考性啊，可嚇。咁啊，當然啦，就即係老實啲咁講啦。我自己嚟講咧，就你問我係屬於邊派咧？假設即係我自問自答啦嚇、其實我係屬於騎牆派嘅我有少騎牆嘅，因為我真係答唔到。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去到一個極端到話根本呢個宇宙都唔存在嘅，係嘛？咁係咪都仲有呢個 two-ness 咧？即係我覺得我只能夠話呢個問題係冇意義咯。甚至你唔好講話呢個宇宙存唔存在，甚至你話原來呢個宇宙一路以嚟至今。原來是沒有產生過任何的有高等意識高等思維的生物的、即是譬如人類是一個異數來的、譬如當日就沒有這個這樣的隕石就撞擊了這個、地球引起、大滅絕，恐龍是沒有死到，但是恐龍最後沒有發展出這個高等的意識的，現在都還是恐龍統治的世界這樣。於是你說究竟這個 two-ness 存不存在 three-ness 存不存在呢？其實就是即係冇人會曉得問啦，因為嗰陣時都冇人啊嘛。咁既然冇人曉得問，咁即係呢個有冇意義咧？係咪？即係根本呢個問題唔會出現噶嘛，嚇、咁所以呢個咧，其實係去到一啲嘅位咧，即係我細細個啲曉得噶啦。呢啲咁嘅叫存在性問題咧，係永遠冇答案嘅。即係話點解我存在咧？咁我細細個已經問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如果我唔存在，我又點會問點解我存在咧？咁、我一定係存在我先去得問㗎啦。咁、但係係啊，咁你問咗其實係即係可以話係冇答案嘅。即係可以某一程度上嚟講啦。係、 這 個、就係、呢個問題咁樣。咁你即係話啊，如果時間停頓咗係點呢咁即係咁啊。咁你啊，如果時間停頓咗即係咩都冇發生啦。咁咩都冇發生嘅時期你都唔會繼續思考啦。好啦，你可以所以實際上呢下一秒鐘可能個宇宙嘅時間就停頓。停頓咗可能係一秒或者係一億年。但然後佢恢復返啦，但係我哋唔知㗎喎，係咪先？ 又係。 係咪先 停咗我哋又唔知㗎嘛。 係咪佢停咗我哋唔知㗎嘛。佢攤返著佢先知㗎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分分秒秒可能時間都停，可能停一秒一日一千年一萬年一億年。咁所以咪即係又係嗰樣嘢呢，就叫做講咗等於 冇講。 冇講，哎，我最鍾意講呢啲嘢㗎啦。哎，最過癮就係講咗等於冇講，係咪即係嘅嘢。就最過癮㗎嘛。咁呢啲咪最過癮呢？你話啊，時間停頓咗係點嘅呢咁喎。點嘅呢都問得出嘅。 啊， 係咪冇意義先呢個問題。 問咗等於冇。 係咪呀，即係問咗等於冇問囉，成間啊，時間停頓咗係點嘅呢咁喎。係咪好荒謬呢、這個問題。咁所以世界上係好多呢啲問題㗎嘛。咁所以 two-ness 呢樣嘢呢其實都有少少類似呢啲問題嘅。 雖然可以咁講係少少類似，不過咧呢一個係一個好根深，即係好基本根源嘅概念啦。咁其實到將來就影響到，即係譬如有啲數學概念，之前我哋有啲有一集就講過無限嘅。 係啊係啊。 咁無限其實咧之前財哥你都記得啦。咁 Kanto 個老師咧就講過話，即係數字咧就係、神係創造數字 ，God created the integer。咁樣佢講過呢、這個。呢句嘢嘅意思就係話神嚟先至嚟創造呢啲咁嘅數學，即係創造整數㗎喎、哦。咁樣呢由呢個咁嘅理念開始呢就發展到將來佢哋爭拗究竟有冇無限呢個概念。咁呢個爭端呢就由呢啲咁基本嘅數學概念去即係而引起嘅，即係由呢啲哲學思想而引起嘅。咁當然我都認為其實拗唔拗無限其實都可以話冇意思嘅。咁不過呢我都相信其實到後嚟呢即係影響到唔同嘅數學學派呢，咁其實係非常即係我覺得呢啲問題其實即係雖然好似好無聊，但我係好特別有興趣嘅。 哇，好嘢 ,Jeffy, 即 係 有見地 呢、這個又唔係 有見地，我同意嘅，我同意嘅。